什么各种音效啊之类的。我来看看大家的 comments， 就说大咖 David 老师，那有同学说文本快，有说南极口音啊。不知不觉这一节课我就到这儿了。所以大家看看这个动画片啊，是不是它有一种很夸张的效果啊？ 嗯， 它对我们的我们的发音学习啊，对我们的语言的感觉，是不是很有一种有夸张的表现力？ 其实它对于我们来说是夸张的，但对于这个老外来说呀，其实是他们的文化。 正常。 我们如果要是学一种语言，应该把它的文化结合起来进行学习。 嗯， 如果我们用中国的文化去讲英语的话，其实把英语的这种能量降低了。 嗯， 那么中文有中文的规则，英文有英文的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就是英语国家的文化，就是我们该学习的东西，张扬、率直，而且怎么样呢？不喜欢兜圈子，表达高效、 直接、高效， 嗯 啊，简洁、清晰明了， 特别开朗，特别夸张。 对， 嗯， 说话就得那么一惊一乍的。 对， 一惊一乍的。 然后呢，肢体语言丰富，面目表情丰富。 哎， 嗯， 手舞足蹈说话。 嗯，对， 得解放你自己。 是的， 你不能很，这就算是很平的话，它也有很多调调在里面，说话就跟唱歌似的。 I mean, look at me, I became you。你看我呀，我怎么变成你了呢？对吧？ 瞧一瞧，看一看，同学们， 啊， 这就是我们的英语去配音课呀， 啊！ 每周五一定要来守候啊，是不是？ 对，那天我们好好练一练各种各样的情感啊， 哎， 又哭又闹的，又打又叫的呀， 那太精彩了！同学们得好好练啊，咱们以后还有真正的啊，这个 PK， 真正的 PK， 让你们要来上电台。 好的， 啊，好，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咱们下一次马达加斯加再见，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David老师， next time， 周末愉快。 还有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One thing I know, that is I know nothing.世界很大，我们很渺小。北京外语广播与您相约更精彩的大千世界。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电台，与您分享每一刻。

tracks, so I'm gonna rap faster. I'ma break it down for you and get a little deeper. Slaying on the brand under like a grim reaper. Running up the mama, they up, I got a fever. Hi, konnichiwa, are you a believer? Fever, fever, fever, fever, fever, fever, fever, fever, fever, fever, fever, fever. I'ma do it like I wanna do it. You don't know me like you ain't never known me before. Souls, and should the sky be filled with fire and smoke, keep watching over your insides. This is to end in fire, then we shall all burn together. Watch the flames climb high into the night, calling out, Father, oh, stand by and we will watch the flames burn up and on the mountainside. High. Should die tonight, we should all die together. Raise a glass of wine for the last time, calling out, Father, oh, prepare as we will watch the flames burn up and on the mountainside. Desolation comes upon the sky. Now I see fire inside the mountain. I see fire burning the trees. And I see fire hollow in soul. I see fire blood in the your husband. Here's a few things you need to know if you wanna be my one and only all my life. Take me on a date. I deserve a babe. And don't forget the flowers every universe away. Cause if you treat me right, I'll be the perfect wife. Buying groceries, buying what you need. You got that 9 to 5, but baby, so do I. So don't be thinking I'll be home and making up the pies. I never learned to love, but I can ride a hug. Sing along with me, sing, sing along with me.